经常呢能够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么一段话哈，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人这一生啊，至少要看一次演唱会，跟着节奏扭动身体，和几万的陌生人一起呐喊嘶叫痛哭流涕，那一刻呢你也许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么这种说法对不对哈，我们暂且不说，不过呢优质歌手的演唱会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呢很多歌手的职业生涯当中最精彩的一些瞬间往往就发生在充满未知的演唱会现场。那么今天我们的流行安记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华语歌坛的那些经典现场啊！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说一说您看过谁的演唱会呢？在现场发生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如果说要在中国摇滚乐的历史上找出一个最特别的年份，一定会是1994年，因为那一年的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演唱会，那一次的演唱会堪称是里程碑式的演出，甚至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因为当时呢，国内对于摇滚乐的关注非常高，在娱乐多元化和需求定制化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有当年的盛况了。那么其次呢，就是演出的意义很大，算是内地歌手啊第一次在香港演出。当时呢，有很多音乐人，比如说王菲、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赵传都坐在了观众席上，而且呢，当天演出的水准确实很高。不管是窦唯、张楚、何勇，还是以嘉宾身份进行演出的唐朝乐队，当时呢都很年轻，很有朝气。负责演出伴奏的乐手们，现在呢都已经成为华语歌坛当中的中流砥柱了哈。那么相比之下呢，很多人更佩服的还是第一个出场的窦唯哈。当时呢，少年感十足的他呢，虽然说有些紧张，但也算是为演出开了一个好头。那么他呢，当天唱的歌基本上都是专辑黑梦当中的作品，脍炙人口的歌呢几乎没有，整个演出也没有什么合唱，他呢也不爱跟台下观众进行互动，比较高冷哈。但是呢，台下的观众却热情到近乎疯狂的地步。据说哈，当年在台下有一个特别疯狂的观众，兴奋的把衣服都给撕烂了，这个人呢就是年轻的黄秋生。一起来分享窦唯在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的高级动物。 高级动物来自窦唯在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演绎，能从这个音质当中听出来哈，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而且当时呢，窦唯的声音确实呢还处于这种很稚嫩的状态。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能够在红磡体育馆办演唱会呢，真的可以说是毕生的梦想。而且呢，要开就连开好几场。如果说只是唱了一场，那实在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有征服红馆的实力。在1991年的时候呢， Beyond 乐队第一次进驻红磡体育场，举办了生命接触演唱会，当时呢一口气连办五场。而且呢，这一次演唱会也为后来留下了很多的经典。那咱们呢现在在网上搜 Beyond 乐队的现场演出视频，经常能够看到黄家驹穿着红色衣服，或者说是光着膀子胸前挂着吉他进行表演。那么这些画面呢都是1991年在红磡体育场的演出当中留下的。那么在五场演出当中呢，有一场黄家驹穿了蓝色的西服，但是呢这个说法存在于照片之中。据说呢穿着蓝色西服表演的那一场，只有乐队的前经纪人才有这个完整的录像。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Beyond 乐队在生命接触演唱会上演唱的《冷雨夜》。不朽的信念说，演唱会版本的冷雨夜，其实黄家强的贝斯 solo 也很迷人，那么就是现在这一段了哈。糯米说，生命接触演唱会后来出了 CD，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黄家驹离世的那一年，这张 CD 被炒到了500多块钱。风华绝代说， 91年是黄家驹第一次踏入红馆，红馆也是他最后一次，无尽的唏嘘，无尽的遗憾呐。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回顾的是那些华语歌坛的经典现场，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聊您看过谁的演唱会，还有在现场当中发现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Beyond 乐队在91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在他们的服装上并没有花什么心思，据说呢他们当时都是带着便装来到的现场，也就是说平时穿什么上台就穿什么喽。而另一位受人喜爱的已故歌手张国荣，2000年在红磡体育馆举办热爱演唱会的时候呢，在服装上是费尽心思。这场演唱会呢给人留下了两个经典，第一个经典是歌曲，第二个呢就是话题度超高的造型。那么这场演出的曲目安排和造型设计都是围绕天使魔鬼这个主题展开，那么在造型服装和道具的选择上非常大胆前卫，以至于在当时招来了很多负面的声音。不过呢将近20年后再看，会发现那场演唱会依旧没有过时的感觉。央视音乐频道曾经评价说哈，张国荣的热情演唱会从表演形态、艺术理念、服装道具、观众反响都代表着中国演唱会的可以说是最高水平，至今无人超越。一起来分享当年张国荣在演唱会上翻唱的《莫妮卡》。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很多次日子你改变我，无怨无放弃，也诚实令我内心有愧。 莫妮卡来自张国荣在2000年香港红磡演唱会的演绎。张国荣呢，真的是影响了好几代音乐人的成长，在很多歌手演出的时候呢，他都会致敬或者说感谢张国荣对于自己的影响和帮助。比如说陈奕迅，在2010年他在 DUO 演唱会上翻唱了王菲的约定来致敬张国荣，他说感谢哥哥，感谢他以前对我的关照，但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当面对他讲，希望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尽快讲，不要像我留下遗憾，因为这件事情呢一直让我牵挂。没有对爱情的诉说，是对故人的怀念。陈奕迅版本的约定呢也非常的感人。不过呢，今天我们想说的不是这首歌了。当初呢，陈奕迅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非常不幸患上了感冒啊，声音就有点像我现在这样啊，也是轻微感冒的状态。但是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瑕疵的声音呢反倒让他显得更有男人味道。很多歌曲的演绎效果呢，在后来状态极佳的状态下呢，反倒无法超越了。比如说很经典的演唱会版本的《浮夸》，这首歌的末尾呢，有一段近乎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沙哑的嗓音呢，让这首歌被演绎的极富张力。尽管说后来的演唱会上，陈奕迅很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但是在歌迷的心中，只有2010年的那一次，声音带有瑕疵的《浮夸》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最佳版本。一起来分享吧。 是无人爱，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要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交出意外，像突然地。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还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夸张只因我恨他，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无景致放大来演。怎去幽默？世上还争重沉默，都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做大娱乐？ 葛乐妞说，对于中国摇滚乐来说，魔岩三杰以及嘉宾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印象特别的深刻，感受何勇现场的钟鼓楼和父亲何玉生，吹笛子帅气的窦唯，吉他邓欧歌，贝斯欧阳和键盘手梁和平。当初何勇说，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事实的确应验了这句话，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的不是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总是难自讨，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博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你当我是否苦吧，夸张只因我恨他，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吧，其实他未忘记，只放大来演吧，很不安怎去忧。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正常人，救我负义良成吗？你要我做浮夸。

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雨后空气清新，气温有所回升。需要注意的是，早晚天气较凉，外出请注意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的，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的是那些经典的华语歌坛的现场演唱会的版本一些歌曲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尹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天互动，来聊一聊这个您看过谁的演唱会，或者说在现场还记得哪些特别的这个事情哈。很多歌手呢都曾经尝试过啊到国外去发展啊，不仅歌手哈，演员也会这么去做，但是呢真正获得成功的不多。在99年的时候呢，王菲在日本武道馆举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唱会，她也是第一位站上武道馆的外籍亚洲歌手。那么那次演出呢被很多人评价为绝无仅有的一场演唱会，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王菲的嗓音和状态处于巅峰，另一方面呢是嘉宾阵容空前绝后。台上的乐手和嘉宾呢包括张亚东、窦颖、江竹、娄孝松、岳浩坤还有窦唯等人。那么台下的观众呢包括木村拓哉、酒井法子、竹野内丰还有张国荣。那么当天呢王菲一共唱了18首歌曲，除了介绍乐队成员之外呢，每首歌之间几乎没有间隔，上万名观众全程鼓掌的次数达到了41次。掌声次数最多的一次呢是一首翻唱歌曲，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期间呢观众鼓掌达到了5次。其次呢就是我愿意还有闷，各有4次掌声。那么总的来说呢，现场观众还是非常非常热情的，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直是站着来聆听。哇，可以想象当时的程度哈。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Trigger now is dead. Mama, I see a little silhouette of a man. Scaramouche, Scaramouche, will it do the fandango? Thunderbolt and light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Just a poor boy, nobody loves me. Hey, just a poor boy from a poor family. Never in his life from his monstrosity. Easy come, easy go, will you let me go? N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No, no, no, no, no, no. Mamma mia, mamma mia. Mamma mia, let me go. Beelzebub has the devil put his heart for me. For me. 如果说要挑选一场音乐品质最高的演唱会，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张学友在2004年《活出生命》演唱会。张学友的嗓音呢，我们都知道很有质感哈，这个不用多说。那么对于气息的控制呢，也是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除了演唱的安可阶段，那他呢始终在翻唱别人的歌，一共呢有20多首，翻唱出来的效果呢称得上是美轮美奂。既保留了原版歌曲的特点，又融入了他自己的风格。更可怕的是，不管唱谁的歌，不管这个歌曲演唱难度多高，那么张学友的声音和表情呢，都在传达着我很轻松的状态。一起来分享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上翻唱的《听海》，原唱张惠妹。 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空白格说简直是活出生命逼死原唱演唱会。好吧，同样是在2004年哈，张学友的迷弟周杰伦举办了无与伦比演唱会。那一年的周杰伦作为歌坛新势力势头正猛，当时呢他不仅事业当红，颜值和唱功呢也处于最巅峰的时刻。在无与伦比演唱会上，周杰伦呢除了演唱自己的歌曲外，还唱了很多别人的歌，有的是曾经给别人做嫁衣的歌曲，比如说蔡依林的《倒带》，南拳妈妈组合的《瓦解》，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还有一些纯粹的是他比较喜爱的歌曲，比如说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那么周董呢，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还忘了词，不过呢，并没有影响整体的视听感受。相信呢，当初有不少的小朋友都是通过他的翻唱，可能才知道张震岳的这首《爱我别走》的。一起来分享周董版本的吧。那么除了翻唱歌曲之外呢，在2004年的无与伦比演唱会上，还有很多很精彩的瞬间。那么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地方呢，就莫过于周杰伦把《梯田》和《爸我回来了》这两首歌融在了一起再唱。那么除了进行衔接之外呢，周董还把台湾少数民族的合唱、古典钢琴、民歌等等元素都揉到了歌曲当中，给观众带来了非常特别的视听享受。之外，那么他呢还在结尾亲自上演了一段笛子独奏，可以说是相当的才华横溢了。我们一起来分享2004年无与伦比演唱会上周董演唱的《梯田》加《爸我回来了》。 晚上啊，到你喜欢吃，我演唱会都开完了，没关系，慢慢来，这首歌我自己来。直到中学时期的家乡的一片片片梯田，是我看过最美的玉帝，有一时一层让我得了最佳助理。莫名其妙在画面中的我，不会写词，都像个亲人坐在公车上学的我，看着窗外的鸟很吵，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陪着我们长大的梦，让我点着跳着首歌曲，冷的汗水就丰满足以欢笑，写着我现在生活的画面，也也许我一向站在作品可是回忆我的假装，我的假装有个伤痛，不过有多久会有失败，但我只想死掉，看我的自我身体的一切，我的几家饭店住在里面，看着夕阳变了几次水，却变成画挂在墙壁上，想着人们真正的伤，想看看窗外的观光景点，但只看到一面住的再高一层的饭店。 旺仔说我也好想去看演唱会啊，就是在小城市没有什么机会。2010年在深圳恰巧碰到了左邻右里演唱会，当时呢我是坐公交车无聊到处闲逛碰到的，哈哈，买了票，几个小时后就见到了谭咏麟和李克勤，全场大合唱，特别难忘。 就是想要阻止一切，让他路的过去，我很多心的穿越伤痕，虽然这是我表情来的事情，我的讽刺不能相信，但他就在这会会发生，产生共鸣，产生共鸣，来阻止一切暴力，你会随着衣服心血一情绪，从小到大你找学习，你帮你当榜样，好多的假象，妈妈曾说乖叫你别话，你叫我怎么变得像 非常独特的两首歌合在一起唱了哈。张艾嘉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那不知道各位朋友心中的李宗盛是哪一首呢？2006年，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体育馆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大型售票作品音乐会，叫做感性与理性音乐会。当天呢，李宗盛除了演唱自己的代表曲目之外，还翻唱了很多其他人写的歌。和其他演唱会华丽的基调不一样，灯光舞美效果呢不算突出，造型服装呢也不是很讲究。那么一开始呢，李宗盛就穿着宽松的休闲的裤子和格子衬衫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一上来就给人很轻松平和安静舒缓的感觉。而台下的场景呢也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观众座无虚席，但是呢井然有序，没有人浪，没有呼喊，没有荧光棒和发光的自拍，甚至都没人站起来。但是每首歌结束之后呢，掌声都会持续很久，真的就像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聚在茶楼里一起来喝茶聊天的感觉。 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可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 维特说，陈奕迅当时的那一场演唱会他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其实当天嗓音状态真的很差，高音基本都唱不上去，只能靠吼，是车祸现场无疑了。不过呢，有几首歌比如说浮夸反倒因为嘶吼而变成经典，但是呢还是要给陈奕迅点赞。演唱会的日期是早就定下来的，就算身体不好依然坚持上台，也算是敬业了。 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可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 若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一幕。 除了感性和理性音乐会之外呢，李宗盛举办过的大型演唱会还有纵贯线巡回演唱会。纵贯线这个组合呢，相信不用介绍大家伙儿都知道，成员呢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08年宣布成立，而且呢只成立一年，通过一张专辑开启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那么这个组合呢是台湾滚石唱片老板段中谭发起，当时呢他把罗大佑和李宗盛叫到家里叙旧吃饭，一边喝酒一边闲聊，结果呢就聊出这么一个想法。这都说啊，酒后的话不能当真，对不对？但是没想到第二天酒醒之后呢，大家都还记得这事儿，于是呢又约了周华健，用了两瓶红酒说服了他。那么至于张震岳呢，据说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但其实呢这个组合成立的用意呢有很多，其中一个呢和咱们这个前两天聊的陈淑桦有关系，不过呢当时我们没有在节目里说，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组合呀打动陈淑桦回归歌坛。纵贯线在对外宣布成立之前呢是给陈淑桦发出过邀请信的，但是呢这封信却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他的回应。后来呢在巡演当中，成员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事情，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行动让他回来，但是呢还是没有成功。我觉得啊，很多事情真的是不要强求，顺其自然就好了。接下来呢纵贯线给自己的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李宗盛，其他三个人负责伴奏，所以说我们只听到李宗盛一个人的声音。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我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好几年的温不得温不得女人香。 好吧，今儿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着急忙慌的把很多歌都推荐给了大家哈，因为呢很多演唱会的版本歌要比平时要长，如果说有些歌曲没听完没有过瘾的话，也可以再下来找来听哈。好吧，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晚上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丰毅和斯琴高娃主演的经典影片《骆驼祥子》的上集。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